过，呼吸都缺氧。 想你会说话的手，我不能。

寂寞。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哦耶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太无聊。Yes, I know the things will go my way。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高慧君和迪克牛仔共同带出的《弄丢》，陈晓东演唱的《爱情陷阱》，伍思凯演唱的《整个世界的寂寞》。 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我是望着你这密密挂满的记号，总是幻想眼中搭着围绕自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堕入冷清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最多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你笑笑看看我，像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恨爱心中激荡，这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偏我遇上。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独自望着路上密密挂满的记号，像是混乱当中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疯，到处去看，代入陷阱，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情爱路。

Thank you.